好，大家好，今日9月5号望向編輯部，我是曾 BC。 我是二德台阳。 我是 Raymond Wong。 我是许留山。 好， 今日有 四个 返嚟啦。 咁啊呢集系特备喎、 哦。我哋依家都兴即係周中有啲嘢讲下嚟都兴整返个特备喎真係。 我哋定时有特备。 每 个礼拜都有特备。 太多嘢。 要 up to day 嘛，要 up to day 嘛，我哋要。 我呢出呢集叫屌人特备。 正啊。正啊， 正啊！ 本嚟我哋都系网台界咩啊，以温和著称嘅，但系唔得啦，真系我忍咗好耐啦，其实都屌真系。 系啊，系啱啱嗰个礼拜日嗰个集啊，真 B C 又即系现下身又要收一收翻埋啦，跟住写真都系， 冇计啦，我喺、嗯，我要追极光啊，追唔到啊。 哦，但系阿社长好似因为见到呢位。我哋嘅 Tony 著名嘅以温和见称喺网台界，唔方便咁激喺度狂射啲人喎、啊、 我哋都系慢慢，我都唔系好大力咁射人啫，我都系细细力嘅啫，即系 讲道理嘅。 我哋其实全部都讲道理嘅。我哋之前有一啲 吓、啊，我唔系、哦，我真系唔系，我唔讲道理、哦。其实识我人，我老母成日话你，话你唔好学我，唔系讲嘅，即系其实我系点讲啊？我都话我妈讲过，我系个识，即系一个博士学位嘅烂仔嚟嘅。我妈成日咁讲，我唔讲到你嘅真系 啱。咁而家咁而家最啱啦。咁啊，真 B C 带我哋呢个劲屌人差特备， 耶！ 咁喂，边个隔篱台咩？隔篱台卖小强啊？哇！我哋好唔客观，扮中立系嘛？但我想同佢讲， 都未必话系我哋嘅，即系佢觉得有啲网台界嘅人啦，即系扮中立啊， 当系我哋对号入座咯， 啊系咯，我哋自作多情系啱嘅，嗯，咁 好似 网台界咧，我 话佢啫，都冇其他人话佢啦，系嘛？ 就系上次澳门啊大匪嗰、那个讲嗰、那个物话过佢一下咯，大匪嗰、那个即系佢转播。 但我几乎个个礼拜都唱下佢咁滞喎。 嗯， 点同咧？ 由澳门讲到去马来西亚都照讲。 咁佢两套嘢都唔 make sense 嘅，其实即系又叫人 系咯， 嗱又叫人去马来西亚买屋，跟住又叫人去澳门买呢个骨灰庵。嗱，如果我两样做晒嘅话，我会点咧？嗱，譬如我两样做晒就系、是、我移咗民去马来西亚，咁我拜每年拜山我都要去澳门、哦。我淨係買機票都窮喎、啊、真係。同埋即係有時有啲特別嘢想同啲親人禀報下都吓同啲過身嘅長輩禀報下都要搭飛機喎、 啊。係因為我哋有時都留意下呢位網台界嘅人啦、啊、佢都以粗口同呢個躁狂見稱㗎嘛。咁啊見到佢咦自認話自己叫網台老千嘅點解啊！终于咧，真系揿去睇下咩事啊！真系都系啦，觉得即系有人攻击佢呢个马来西亚，佢唔系，佢就话佢唔系叫人去移民去马来西亚，佢就话叫你申请去 M 嗰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即系叫你过去退休，即系买埋层楼嗰啲咁样啊，即系为你好、 嗯、 啊！喂，佢最爆笑一样嘢，喂呢样可以攞嚟讨论下。佢啱啱就话自己咧，去完呢个日本啦，又去埋马来西亚啦，跟住佢讲，即系佢轻轻带过，跟住就话，如果呢一刻有一本日本护照同一本马来西亚护照，各位你哋会拣边本咧？即系你可以去是但一个地方度定居啦，即系做嗰边嘅公民啦，你哋会拣边本啊？ 嗯， 就系咁先啦。 我啊，我就即系定系得两本啊。 系啊，得两本啊。系咯，依家呢两本摆喺面前。 咁但系你都估系一个香港人啦，咪问一个香港人先。 系佢咁问咯，即系喺个台度讲，唔系佢讲佢自己，佢讲佢自己。 佢自己咩人啊？ 佢自己中国人， 英国人 系 唔系英国人啊？ 佢觉得佢自己英国人， 佢揸 BNO 嘅一个唔识讲英文，从来都冇英国居留权人认英国人啊！屌呢啲我真系好捻想屌啲 BNO 嗰啲柒头皮，屌你老尾！我自己揸一本正正式式英国护照柒头皮，我太公英国佬嚟噶，白人嚟噶。 屌你老尾揸本咁嘅 BNI 阿芝阿佐摩洛哥，冚家你睇你本户睇你本护照啊，冇 UN 标志，只知道你香港人啦、啊，仆街，英文识唔识讲啊？识唔识啊？唔识翻屋企啦，唉、哎。 喂，大家点拣先？讲翻呢个，诶，马来西亚同日本护照， 我会拣日本嘅，其实即系如果 台湾咧， 两本一定要拣、嗯。 台湾咧， 日本啦、啊，我都系 系咯，啊， 喂， 觉 得只要日本 我啊，我拣马来西亚、啊，诶、 欸，奇怪啊，同我一样、啊，佢都系咁讲，佢话我会拣马来西亚、啊，佢话。 因为我以前喜欢一个女仔去马来西亚，但系 系 咯，我即系啲纯粹嘅咁其实， 我呢个系诶现实啲啦， 佢讲嘅嘢啱嘅， 系 其实咧，我就觉得马来西亚华人嘅女仔系即系华人世界当中系最好嘅。第二系到台湾啦，我系咁谂啦，我系咁谂啦。 哦，我哋撇除女嘅角度先啦， 撇除女嘅角度啊， 系咯，嗯， 我谂我都系拣马来西亚， 哦， 因为我唔系咁中意日本嘅。我以前有冇讲过话，我有啲有即系两个白人亲戚喺代表大不列颠帝国，真系大不列颠帝国，唔系 BNO 吓，唔系 BNO 吓，系八鬼佬嚟噶吓，即系代表大不列颠帝国喺呢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帕廖坚尼咧，系俾日本人食咗嘅，系当。是当呢个饺子咁煮咗嚟食噶， 哇！ 所以其实系同埋系有呢个英皇颁嘅一张即系叫做死人感谢状啦，我到时我影张相俾你睇下都得嘅。咁其实所以我就对日本就唔系咁中意嘅，即系我知道咁样系好唔理智嘅，但系仲有 你个人， 仲有一个 uncle 咧就系、是。即系都应该都上过下电视，系 AM 嚟嘅，即系澳洲一个封号啦。咁佢老豆咧又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出世嘅唐人嚟嘅。咁咧当时俾日本仔捉咗咧，就喺呢个叫啊睇下先，叫 New Ireland 啊，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半咧，一半其实系德国嘅，一半系英格兰嘅，唔系系英国嘅，就后屘俾德国占咗啦。咁日本人上埋上去，咁佢老豆咧就捉咗俾人码头，之后咧就。拱咗落水之后再喺水入面乱枪扫射，即係最后面应该都係冇咗啦。所以其实呢我就唔係咁鍾意，即係对呢个名呢我係唔係咁鍾意，所以你俾我揀呢我都係揀返马来西亚，因为我都以前 Tasmania 读书时候我都好多马来西亚朋友，我都觉得马来西亚嘅唐人系都 OK 㗎，其实就係咁啦。纯粹个人选择，但系咧，客观嚟讲，当然你讲国力啊，各方面嘢，环境啊，经济咁客观嚟讲都系日本好嘅。但系你叫我好 personally 咁样，我都拣马来西亚。 嗯，咁呢位网台界知名人士啦、啊，都系建议佢都系咁讲啦，即系话嗰边嘅生活会好啲啊，啲嘢平啊，咁啊真系好玩啊，一定舒服啊，同埋咩？文化上同香港似，我真系唔明啦。 系，但我要屌鸠佢啦。边度系呢个世界唔系得两个选择啊嘛？ 系咯， 某个程度上嘅啫。 系咯。 系啊。 同埋我要屌鸠佢嘅嘢啦。 可能好啲。系啊，你讲，你屌。 我要屌鸠样嘢，就点会系无啦啦有本日本护照同马来西亚护照，已经唔捻 make sense 啊！其实呢个世界大捻把国家，日本系最捻难去嘅，马来西亚容易去嘅。咁你点比较啫？即系呢个比较都唔捻合理嘅，因为你个马来西亚应该同可能澳洲啊、加拿大啊嗰啲国家比啦，系咪先？ 即系想反映出，即系佢嗰个系其实都比喻不伦，即系想反映出，哎呀，入即系去马来西亚会好过去日本噶，点？哇，唔系嘛？听到都觉得唔 make sense 啊，大佬，两个地方两个环境争好远已经。 唔系佢如果对一般穷捻嚟讲咧。就去马来西亚都 make sense 嘅，因为马来西亚生活 平 啊嘛，日本生活水准高啊嘛，咁但系佢就唔明啦。如果日本你识日文嘅话，你去到啲乡下地方都系好平，即系都唔系贵。 系啊， 有啲我识得一个几个纽西兰人，佢娶咗个日本人啦，咁佢就即系佢就每三个月，即系佢点样讲咧？佢日本住嘅，大概系三个月咧就出一次国，就吸过嗰个 visa 咯。即系佢系净可以逗留90日嘅，唔知90日定80日。 咁佢就去韩国去住一个礼拜，跟住又翻翻去日本，佢唔使做嘢嘅，佢其实就系长住， 都系个好方法。嗯、 即系日本就都 OK 嘅，如果你有、嗯、即系你个太太或者个另一半系即系先生系日本人嘅话，都 OK 嘅。其实就唔系讲咁差。如果你纯粹讲生活啦，即系唔好讲祖先嗰啲仇恨。系咪先？如果你讲祖先嗰啲仇恨，就好难讲啊！即系祖先嗰啲仇恨，香港人就全部都系即系共产党都系差唔多大部分人嘅杀祖仇人噶。 系、哦，系、哦，即系客观嚟讲系日本好喎、哦。即系我都讲，但系我主观嚟讲，我就只可以拣咩咯？就拣马来西亚啦吓。呢啲唔紧要啦。咁佢咧就好紧张，你知唔知啊？ 系、哦。 其实点解咧？我就谂下就系、是。其实是不是我们打够烂了去饭本啊？讲真，是不是啊？ 有咩？ 应该不会的。因为如果 我 认为如果是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他讲到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还有很多客的。即是我们又没什么影响力啦，即是再讲。那他扮小强，我也识扮小强。啊？ 他又说不 care， 但是猛狗在这里。猛系够屌啊！佢话我唔 care， 即系佢一直同我老少一样啊！屌，即系佢，即系我唔 care， 但系佢就一定要问候某些人啦，对号入座，唔知边个啦，就系咁咯。 问候你啦，佢又话唔 care， 似芒果佬啊，似芒果佬啊，话都唔介意，但系咁喺度讲啊，其实包口 系 我介意啊， 唔讲又讲，讲开又讲啊嘛，最中意讲呢句嘅芒果佬， 系啊。 系， 唔系佢话咧，唔系好笑喎、哦。佢话啲人咧，好佢话有啲，佢就咁讲嘅。佢就话有一个人咧，就好感谢佢、哦，介绍到去买呢、這个澳门嘅骨灰庵，系啦。跟住就话，因为可以哎呀，如果唔系我爸爸都唔知摆喺边啦，点啊？喂，呢个世界可以抽政府啲噶嘛？ 香港有临时嘅，香港嘅理解就 系 香港有临时嘅，同埋 啲铺头系，啲铺头俾你暂存先 嘅。啊，同埋政府佢有。即系佢有人哋用过嗰啲二手嗰啲咧，系长期都有 number 噶，即系你系长期都可以买得到噶。 哦，咁样，咁可能人哋真系中意澳门咧，佢爸爸先人可能中意出下窍，得闲去阿葡京逛两逛咧。佢哋话唔系下边抌红，唔系啊嘛咁。咁唔系听人哋讲话抌好多糖，咁佢老豆可能有同啲细路仔争下食咁样咧。 喂，但系好笑喎、哦！佢其实呢啲澳门系共匪嘅地方嚟噶嘛，即系如果喺佢眼中，喂咁仇恨呢个中共嘅，喂咁你仲叫人喺佢啲地方度再买，喂俾佢哋赚呢啲税噶咯，真系 你要咩中共？ 俾边政府？ 全部都系房子嚟，全部都系房子嚟嘅啫。佢借反共嚟卖嘢啫嘛，佢冇。 其实就系、是。即系 sell 呢种叫 hopeless， 即系冇希望啦。呢、這个地方你走啦，冇希望啦。咁佢哋咪咩咯？即系好似话喂，地球灭啦，火星好靓、哦，火星有希望。咁一直就 sell 紧一样咁嘅嘢咯。即系 佢即系嗰啲末日教咯， 系 末日教咯。嗰啲末日教话地球1999年会毁灭噶啦。嗰时我记得97年啊，佢就话99年会毁灭噶啦，全个世界。咁啊，最好咧就将啲钱俾晒，系啊，将啲钱俾晒嗰个教会，跟住咧就 天堂之门 系啊，俾晒嗰个教会，跟住佢就有太空船嚟接佢哋啦嘛。 嗯， 可能系呢啲咯，而家太空船又第二家园计划咯，啊，又系澳门骨灰庵咯，即系你全套生养死葬都包晒啦，咁咯。 你冇屈佢啊！佢话自己摩西嚟噶。你冇屈佢啊！真系人哋话 摩西就有摩西摩咩西啊！ 佢带大家去第二家园啊，带你哋出红海啊！你哋班人眼红唔抵得，跟住佢就话啊，不过佢都得意喎。佢话即系攻击佢嘅呢啲人咧系 loser 嚟嘅 ，loser 系讲人哋 loser 咪有？我真系忍唔住啊！你对唔住，我就打断晒你哋讲嘢。 紧要， 佢咪好似141咁样咯，唔够人哋讲咪话人哋 loser 咯。人哋批评佢咪 loser 咯，其实佢自己先系 loser。不过咧就因为唔掂啦，冇嘢可以压，咪话人哋系 loser 咯。佢自己就最成功啦，自己睇自己系嘛？ 有几成功啊？其实佢除咗卖楼， 咪多 view 数我哋都成功嘅，都多 view 数我哋。 哦，多过我哋就成功噶啦。 死咗我哋想唔巴基斯坦买啲啊？喂， 巴基斯坦贵啊，唔好啦。我哋由得佢，即系多多少少都唔紧要啊。其实个台又唔系我哋嘅，少个台系大飞同阿 Tony 佢哋噶嘛。咁少啲冇所谓啦，又唔系我哋呢个台。屌你妈！我寄人寄人篱下啫嘛，一个节目咁所谓啫，最好俾人 cut 节目， 真心讲 好啦，真唔真心讲？ 我哋都系即系都系系咩？我都系冇到任何利益个，佢真系搞笑，又我哋卖乜卖物，有咩卖过我哋啊？吓，好似你 卖 仇恨， 我哋冇卖嘢，我哋唔会卖嘢。即 系 如果芒向編輯部卖嘢嘅话咧，都唔系我哋呢四个人卖的，我哋四个人系一毫子得益都唔会有的卖嘢。 冇加系，冇加。 讲到明先，我哋系 content provider， 咁人哋俾咗个平台我哋，咁我哋都好感激嘅，即系 系啊， 系嘛先？ 始终用咗星期二得到你个牌头都。出个节目噶嘛， 系咯， 系啊， 系啊，都有啲少少责任要负翻，同埋就都系开心嘅，系啊， 开心嘅，起码我哋有个， 即系我哋唔会有利益啊嘛，讲明先咯，即系你卖嘢还卖嘢，即系我哋就唔会有利益噶啦，即系咁讲。 咪咯，我哋芒向部有冇广告？ 有，成日都有广告，成日都帮芒果佬卖嘅，不过免费送俾芒果佬，等佢人哋仲记得佢。系咪先？迟啲要打翻张单俾佢先得。 尤其是去选举期间，我哋最努力。 系啊，努力等佢选到。唉， 补选紧要啊！ 但系去事务处 camp 翻数啊！ 喂，我哋仲有一句，佢都值得大家深思。佢话啲人憎人富贵厌人贫，即系咦，又系好似一四一，即系觉得你哋班穷鬼睇我，即系。唔抵得我啊啲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哎呀，我十月个团又爆啦！哎呀， 挂鸠事啊，挂鸠事啊！ 喂，唔系我 唔抵得佢挂 啊嘛！你啲痔疮爆拆晒都唔关事啊！屌你老母，我够真系！你痔疮爆拆晒都唔关事啊！你十月粒痔疮爆晒系嘛？十二个团系全部个团啊嘛！屌你真系够嘅！你以为你好识嗌交啊？我行街出嚟啊！屌你冇英文，中文都同你嗌都得啊！柒头，好够你 我咧唔知啊，我都唔即系原来劲屌，真系真 B C 先得，我都做唔到。 系，真系唔系 个火力好够，同呢位网台界主持可以决一高下。喂，同埋好笑，佢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咧，佢话哎呀，原本咧就有啲人打佢，同佢讲，即系话，即系原本想跟佢一齐。即系卖去卖呢个灰位呢啲咁样嘅，咁点知打电话同佢讲，哎呀，我唔知喺边度听到消息咧，话你呃人噶，算啦，我都唔买啦，即系话我哋影响到，即系话影响到啲人做生意。 听佢讲死得人多啦， 咁你反而佢又，即系反而救咗一个人啊， 救 得觉得一个 啦，算系功德圆满噶啦，都因为佢哋即系有起码有人听我哋讲啦，如果佢讲嘅系事实嘅话。系咪先？咁啊，即系起码救咗一个迷途小羔羊咯，继续救咗一只，唔好跌落呢个红海里边啊！呢个红海系冇分开嘅，屌你老尾，系水嚟嘅咋？ 水， 你一行过去就淹死噶啦，扑你个街！ 系咁伟大，唔将自己掟落十字架，戆鸠真系。 唔系佢自己唔买先，或者佢自己唔过去先。佢应该尽快送个仔过去，佢就话睡紧个仔去嗰边读国际学校。哦吓，仲未过噶，仲未过噶， 睇 住啦，冇错，啱。 一脚瞓佢过去啦。 喂，佢个仔有决定嘅咩？呢个世界，佢个仔系听佢附属品嚟噶嘛？佢叫个仔做咩做咩噶啦，系嘛？ 咁啊系，佢咁凶狠系咪先？ 其实就揾理由想去，讲到尾。 但据我所知，马来西亚都啲国际学校都 OK 嘅，真系。同埋佢， 哦咁一定啦。 佢哋话读完咗系可以喺马来西亚读一个澳洲或者英国，因为佢哋好多澳洲同埋英国好多分喺马来西亚啊嘛。佢哋话可以喺马来西亚读一两年，之后最后一年去澳洲同英国读大学噶。我听闻， 咁叫 佢 快啲去 咁讲。 咁叫佢仔快啲去啦，仔仲喺度噶。 佢仔仲有屎忽嘅，应该。 都好似 唔系佢就有屎忽，但系冇 BNO。 哦，系喎，诶，佢仔冇咩？ 冇 啊，咁细 阴公喎， 冇啊 ，BNO 都 喂，但好笑喎，佢话佢见到佢去日本嘅时候咧，即见到个仔，即佢哋咩两夫妇就个证件系 BNO 啦，佢见到个仔咧系拿住本特区护照，佢争啲想喊。吓唔得，仔，我下年一定要同你搞翻本 BNO 先。我想吓点样同佢搞咧，好似唔得噶喎，即 唔得噶， 搞唔到啦。九七年之后出世嘅，全部都冇啦。 系啊，除非你九七，除非你九七前出世，跟住再写埋咗你嗰个名喺父母嗰本 BNO 度，好似咁样就得。我印象中系咁。 啊，依九七唔系九七年前出世就可以申请到噶，呢个唔会，呢个系永远有效嘅。即系呢个英国佬俾你嘅身份永远有效，即系九七年六月三十号之前喺香港出世嘅人都可以攞到 BNO 嘅。 但系其实喺我的角度睇咧，喂 BNO 其实喂好老实系香港一个污点嚟嘅。 系啊，即系英国佬玩遗弃 污点嚟噶，俾遗弃污点嚟噶嘛。 系啊， 我谂佢只可以攞个彩色印机咧，自己印个印个皮咧系。 cover sheet 系嘛？ 跟贴翻喺上面咯。 系，好似台湾国嗰啲护照咁啊，即系台湾国护照就黐落个封面嗰度，咁好简单啫。 都系打飞机啫，都系打飞机啫。老实讲，嗰啲都系。咁你系、我就当你系 British citizen 啦 ，括号 OSC。咁你始终都住唔到啊，咁你始终都住唔到。其实我又唔明啊，即系作为一个正正宗宗嘅。British citizen 揸住本咁嘅烂鸠嘢有咩用啫？你正啊，同埋我想屌个现象啊！你哋有冇发现嗰啲 Facebook 上面好多啊个 profile picture 都写我系香港人，你我真系好戇鸠啊！屌你老母，真系即系好似我以前都讲过啊！喂，我同我啲啊 fellows 讲啊 ，I'm Australian， 有冇人咁戇鸠？即系同你身边人讲，哎，我系澳洲人，我系澳洲人。你好捻戇鳩啊！即係覺得咁樣，即係 你講嗰啲人係佢哋喺澳洲真係話俾人聽，我係澳洲人嘅，但係冇人理鳩佢啫。真係 傻， 即係人哋唔會理鳩你噶嘛？屌，即係 唔係？同埋咧嚇，同埋有時我覺得我應該要講下邏輯咯。即係如果呢位網台主持你咁痛恨呢、這個特区护照啊，或者中共啊这个名字。喂，跟住我今日啊反转张身份证望一望。咦，其实都写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㗎喎。咁你咪 咪烧咗佢得唔得？ 係啦。 烧咗佢啦，係啦。 佢烧㗎佢。不过佢保靓。 咁烧咗佢啦，带乜个身份证啫。 係啦，你夠胆咪抌囉，你咪剪晒佢囉。 剪烂佢係啦，铺上网。 其实香港可唔可以当 ID 㗎？ 咩叫香港 当 ID 㗎？香港车牌。 唔得噶，香港。 哦，咁样，哦，因为澳洲系冇一张叫身份证嘅嘢嘅，其实我哋嘅 I D 就系车牌咧，系啊系啊，我哋系咁啊。 嗯，咦，同埋佢个仔张出世纸可能应该写住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又 窃咗佢啦， 又做咩啫？ 窃咗佢， 见到眼冤， 系咯，你咁 又冇去做喎。 唔系你要彻底啲做噶嘛？即系如果你成日你讲到好猛嗰啲咁样，但系你主都做，你都唔系你执主人嚟做，跟住其他又做唔到嘅，而唔好喺度扮咯，真系觉得呢啲 我老一样咯， 系噶， 佢可能真系扮嘅咋。老实讲，我觉得佢嗰啲火位应该都系可能系度过啊！真系讲真，你唔知有冇听隔篱台即系捉鬼台啊？即系阿 CX。佢哋嗰啲人咪反咗面嘅，佢哋话阿 CX 嗰啲爆粗位啊，嗰啲发癫系咩噶？系舞台效果嚟嘅，即系全部夹过晒噶，嗰几秒钟佢哋夹过晒噶，即系其实好多嘢都系，我觉得即系可能佢系得把口嘅啫，好多嘢系。 唔系阿盖大啲都系噶。因为阿盖达嗰阵时佢系做过编剧噶嘛，即系佢会度好咗佢自己点样去演绎呢件事，即系演绎自己嗰个咩节目嘅时候先，即系啲咩爆点啊，剩嗰啲咁样先至嚟噶嘛。所以你见佢选举论坛就系对住，好似对住胡慧珊啊，系咪啊？ 胡瑞山， 跟住都已经轻晒机啦，已经，即系胡志伟都搞唔掂啊佢。 冇度 到，因为 后边侧边冇磅友啊，侧边冇磅友啊，争好远噶。如果侧边有一两个人傍住你，同你讲一样嘅嘢附和嘅话咧，那个效果会好多。即系老萧点解唔一条友做节目咧？即系长期都系揾两条友傍住佢咧， 下把咪你话？ 系啊，就系、是、要有两个柴仔咁样个个效果好啲嘛。你睇个 即系话预备老屎系啫， 唔系而家冇咗嗰个。你睇嗰个最新消息冇咗诶，喂，最新消息冇咗啦。而家讲退休消息定 海外消息？ 系海外消息咁啊，冇咗诶，侧边嗰两 冇咗朋友 咧。咁佢就诶冇、反，冇人俾反应佢啊？你知唔知啊？ 自己傻笑 咯。有时又话，有时又讲 mark 仔，其实冇人睇到 mark 仔嘅。屌老尾， 都佢就坐喺 office 外面。 系啊 ，mark 仔你乜乜乜乜乜咁样，即系其实 唯一一个朋友咧就喺后边背后 cut 嗰、那个， 可能我唔知啊，喺个 camera 可能揸机嗰个咯 ，mark 仔就系 成日 cut 嘅嗰条友。 啊，成日 cut 条友，老萧又冇又冇俾钱个睇医生，真系唔够。 唔系，好似外甥嚟， 都大半年，黐线废脑。 嗯。喂，第一节差唔多啦，我哋 第一节就 cut cut 先咯。横掂我哋都冇乜点讲个嘢，其实都系鸠噏， 都系鸠点。唔系呢啲呢啲可能多， 唔系呢一种人系一个现象嚟噶。其实佢嘅受众咧，讲埋少少啦。我其实我听咗佢讲嘢之后咧，同埋有啲朋友咧就真系中意听佢。我啊，点解咧？即系呢啲朋友都有共通点嘅，佢哋会觉得自己系 唔敢讲 唔系唔敢讲啊！佢哋觉得其一啦，同埋就会觉得其他香港人系抵死嘅，佢唔抵死，佢自己唔抵死啦。 佢 活喺佢冇办法之中，系活喺呢个港共政权底下嘅啫。 咁佢咪 即系觉得其他人，佢觉得其他人 唔系活喺港共政权底下咩？ 边个啊？ 佢自己都系活喺港共政权底下。 佢嘅意思系 啊，我啲 friend 系咯，咪系咁咯，即系个个都系其实活喺港共政权，但系佢哋觉得自己系即系最劲，即系好劲嗰批嚟嘅，即系其他都系猪嚟噶啦，嗰啲咁样咯。 咁唔揾够钱去移民？ 揾够钱去移民啊！佢哋又未必可能到到呢个位置，就觉得所以等香港人爆咯，睇下你班 咪 loser 咯。咁我按照佢逻辑咪 loser 咯。嗱，你又揾唔到钱啦， 其实可以咁讲噶， 唔够钱移民啦。你咁你又识净系够听啲咁嘅节目，又你咁憎嗰啲港主，咪落马到全街都咪喺度斩柒佢哋咯。唉，咁閪多。 唔够胆噶，佢哋等爆啊！ 咁啊系啦， 系啊，你班人香港几时死啊？即系等于佢， 你就讲你就讲出个 point 啦，唔够胆三个字咯。 喂，即系同埋 胆啊！ 喂，佢即系呢位网台主持咧，我都好唔中意一样嘢，喂，你做咩话嗰时嗰时有大概咩有10万人出去上街咧？咪话三商学啊、三子嗰啲就入咗狱啊嘛？即系嗰次 系啊 游行啊嘛？喂，又系咁喺度笑人喎、啊！即系笑人你啲咁样冇用噶，行 出去 走咗去，系啊，咪睇死你哋唔敢咯，嗰啲咁样喎。哇，呢啲咁嘅说话都讲得出嘅咩？ 咁佢自己敢唔敢啊？呢位老尾，自己又唔敢，就喺嗰个电脑后边啊，右手揸住只老鼠仔，左手揸住只雀仔，喺度打飞机咯，屌佢老尾！ 你咪净系专喺个节目度咯。喂，我自己啊，好多年前啊，我都去过一次嗰啲示威活动咧，我都见过佢哋兰花系嘅，唔知走去民建联门口嗰啲铺头个门口度，有喺度即系可能咩吹啲打，即系好似整啲死人音乐。喂，你咁样整完咪又系走咗去，咁又点啫？咪又系咁，人民建联过咗咁多年， 嗱，我话俾你听，兰花系最冇用嘅组织嚟嘅。我讲俾你听，兰花系最捻冇用嘅组织。之前有个兰花系嘅老师，直情系俾建制玩捻死咗。记唔记得嗰个老师？ 哦，你讲佢啊， 林慧思 啊， 佢俾建制玩捻死咗，但系咧兰花系嗰啲人咧系冇捻硬 佢 嘅， 有 Facebook 发嗰啲 status 咯，佢有 求其发 status 咯。你如果系即系如果你系真系要抗争嘅话，你系咪应该走去教育局啊？长期抗 吹啲打， 佢都 送盆兰花俾佢， 烧出咗教局佢。 不就自己系咯，即系佢话消拆咗咁啊，你咪去咯，好唔好啊？而家有个先生啊，你哋兰花系嘅俾人搞鸠啦，你都唔做嘢嘅，系咪先？咁唔啱数啊！即系我自己又冇要求，即系其实讲真，我又唔会要求人哋 牺牲自己去帮我做嘢嘅，呢个我觉得唔合理。但你讲到大仁大义，屌你老尾，即系你系将个道德标准讲到系天咁高，但系你自己做到嘅嘢咧就系好卵少。 哦，系、哦，喂，佢嗰个节目咁，佢个个 caption 咪系咩嘅？话移民又如何之类啊？屌，咁佢咪同闹鸠嗰啲港珠一样，啲港珠系中意和李飞啊？咁人哋中意和李飞，咁你咪鸠咪冲咯？其实佢 冇自己冲啊嘛！屌，而家最紧要就系你冲系可以随时你自己冲都得噶。屌，我其实佢哋系可以冇人阻佢冲喎，边人逼佢唔冲啫？而家要冲可以自己冲啊！屌，即刻落去占领旺角都得噶，兰花系几十有，得唔得先？你肯唔肯做先？ 系啊，叫客家佬好似汤鸡咁啊！屌你咪拎两把汤鸡刀出嚟，屌你咪 明啊！ 立低几个黑警啊！我拍。唔系喎，系咪个黑警都有枪啊？其实香港嘅，即系澳洲 个个 有枪， 有啦，个个有噶， 咁冇嘢啦，屌你妈黐线， 冇嘢冇嘢，即系澳洲啲电枪嚟噶嘛，咁啊客家佬咪攞两把汤鸡都飞过去飞出死佢咪得咯， 吓 对明我意思啊？ 唔系佢呢种手法唔好啊，即系你嘅行为同你做嘅嘢咧唔系一致啊，即系你变咗你不断去 宣扬嘅嘢系两样嘢， 系啦。即系你变咗就你自己又不断想人又喺度煽动啲人啊，同埋即系鼓吹一样嘢，即系个香港冇得救啊，嗰啲咁样咯。 系， 好似我哋小学咧，小学嘅时候咁啊，小学嘅时候咧，啲人打交咧，跟住有两个人即系喺度对峙紧咁样，侧边一定有一条友出嚟讲，屌系我唔忍啊，打救佢啦咁样嗰啲咯，即系小学鸡嚟嘅，自己咧就匿埋一二角，人哋话。跟住嗰两条友我哋唔打啦，我哋打鸠你啦而家。佢咪话当咗对唔住咯，嗰条友。即系嗰啲人嚟㗎嗰啲系。 我真系话我估到你㗎啦，咪讲完咪算咯，走咗咯啲咁样。喂，但其实佢我哋使唔使下一节先再讲啊？ 下一节啦，下一节啦。 下一节啦。 好啊， 下一节啦，下一节。